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看着唐三和戴沐白那狼狈的样子，马红俊和奥斯卡已经笑出声来。史莱克七怪在年轻一代中绝对是精英中的精英，而唐三和戴沐白又是最强的两个，想要看到他们弄得如此狼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偏偏他们眼前的情况又无可奈何，这就是实力上绝对的差距。要知道，一只十万年魂兽比起一个普通的封号斗罗还要强大，再普通的十万年魂兽也差不多要相当于一名95级的封号斗罗，而这魔魂大白鲨怎么看也不是普通魂兽。在大海中还和森林里不太一样，森林里还有各种植物作为遮掩，一些实力弱小的魂兽还可以躲开强大的魂兽，可是大海之中是没有什么遮蔽物的，除非是一些专门生活在海底的特殊魂兽才有可能躲避攻击，因此海魂兽的弱肉强食比陆地魂兽要严重得多。能够在大海中修炼到十万年级别，自然也比森林中修炼到相应的等级难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唐三他们之前遇到的那头深海魔鲸如此恐怖。第二次入海，唐三的感觉明显比先前那次要强得多。他发现，当自己进入大海之中，看到那庞大的白色身影时，周围所有的海水似乎都成为了那魔魂大白鲨之王身体的一部分。而他和戴沐白浸泡在海水之中，就相当于是进入了魔魂大白鲨之王的领域。根本还没做出反抗，就已经被海水中的暗劲儿给逼出了环形海。而魔魂大白鲨实际上只是在海中简单的动了动尾巴而已。在将他们轰出环形海的时候，似乎还朝着他们这个方向咧了咧嘴，就像是在嘲笑他们似的。正在唐三和戴沐白相视苦笑，心中完全想不到任何突破办法的时候，突然那涨起的海水之中，巨大的白色身影迅速朝着他们这个方向而来，以他的速度，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了接近岸边的地方。危险的警兆骤然袭上唐三心头，史莱克七怪配合多年，行动自然是极其默契的，几乎是第一时间每个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唐三更是赶忙一个瞬间转移到了小五身边，将他搂入自己怀中，随时准备将他收入自己的如意百宝囊里。戴沐白、马红俊、奥斯卡、朱竹清四人在前护住身后的宁荣荣，白沉香则已经腾身而起飞入半空之中。他攻击力不行，但也绝不会拖史莱克七怪的后腿。白色身影在众人眼中放大，在他们吃惊的注视中，那巨大的魔魂大白鲨之王竟然就那么从海水之中窜了出来，腾身到半空之中，刺目的灰蓝色光芒在他那完美的流线型身上绽放出来。奇异的是，他的身体竟然就在这光芒中飞速缩小着，众人眼看他很快就化身为了一个身材高挑的少女出现在史莱克七怪面前。看上去他的身高竟然和唐三差不多，一身白色皮衣般的装束勾勒出完美的身材，灰蓝色的长发披散在背后，竟然像小舞散开长发时那样直接垂到地面。他的双眸也是灰蓝色的，皮肤白皙中泛起一层淡淡的灰蓝色光彩，鼻梁高挺，面容有点刀削一般的棱角，但看上去却并不突兀，反而极有特色，给人一种动人的异域风情之感。不过此时这位魔魂大白鲨之王所幻化的女子可不是来让他们叫好的，她化身为人后落在地面上，双目直勾勾地看着小舞，奇异的蓝灰色光芒不断在她双瞳上闪过。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小舞身上正泛起一层奇异的能量波动，而这能量波动的出现显然与魔魂大白鲨之王有着直接的关系。 没有灵魂，但气息还在。 我现在的精神力已经相当强大了，但这位魔魂大白鲨之王的精神力却让我有一种宛如大海般深邃的感觉，而且他的精神力和他的本体一样，充满了强横的攻击性。 卑鄙的人类，我要杀了你！ 魔魂大白鲨之王的声音有些僵硬，话音刚落之际，他的身体已经闪了出来，背后托起一串虚幻的灰蓝色身影，几乎只是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唐三面前。他的目光从小五身上转移到了唐三身上，灰蓝色的眼眸中骤然迸发出强烈的杀气，冰冷的目光宛如利刃一般刺向唐三的双眸。唐三的紫金魔瞳完全出于本能反应亮起了紫金色的光芒，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禁闷哼一声，搂着小五接连后退三步才站稳身形，心中一片骇然。唐三虽然已经猜到魔魂大白鲨之王的杀机是因为小五才对自己产生的，但这个时候他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他做出了两个简单而有效的动作，先将小五收入到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之中，然后一个瞬间转移离开了原位，再出现时已经和伙伴们站在了一起。根本没有任何犹豫，戴沐白直接就用出了自己的第七魂技白虎真身。面对一名十万年魂兽化身的人类，他可不敢有丝毫保留。作为强攻系战魂师，他必须顶在最前面。巨大的白虎身上另外三大增幅技能同时上身，戴沐白悍然迎着追击而来的魔魂大白鲨之王冲了出去。与此同时，马红俊身上已经腾起炽热的凤凰火焰，双手在胸前合拢在一起，巨大的凤凰虚影已经在他背后浮现而出，同时他身上的第六魂环也亮了起来。朱竹清在戴沐白化身白虎的同时已经化身黑猫，同样用出了自己的武魂真身，悄然从侧面窜出，整个人的身体宛如烟雾一般诡秘而又充满了幽暗的感觉。奥斯卡直接吃下了一根以戴沐白鲜血制作的复制镜像肠，只不过他的第七魂技才刚得到，这根复制镜像肠并不是在用了第七魂技坚挺金苍蝇后制作的，因此只有 80% 的复制能力，制造的时候他又没有突破70级，因此无法复制戴沐白的武魂真身，只能释放三大辅助技能。紧随着戴沐白身后，他也冲了出去。宁荣荣身上绽放出最为璀璨的光芒，夺目的九宝琉璃塔上除了最后一个魂环呈现为灰色之外，其他六个魂环已经交相闪耀。突破70级后，虽然他现在无法使用自己的第七魂技，但魂力和对增幅魂技的控制能力也同样大幅度提升，不同的光芒分别飞向不同的伙伴，各种增幅效果交错释放，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分心控制技能，最大程度而又最为节省魂力的给伙伴们进行增幅。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唐三闪开魔魂大白鲨之王第一次攻击后，回到伙伴们之间这短暂的过程中完成的。当魔魂大白鲨之王追击而来，正好就迎上了白虎真身的戴沐白。 哼， 魔魂大白鲨之王全身灰蓝色光芒大盛，身体一摆，右腿如同鞭子一般甩出，刹那间七道带着水样波纹的灰蓝色光刃爆发而出，在空中交错闪过，同时切割向戴沐白身上的七个位置，对于能量控制之精妙令人叹为观止。不过戴沐白也不是吃素的，虎眸中双瞳闪耀着夺目的光彩，面对夺魂大白鲨之王的攻击分毫不退，上身骤然扬起，两只虎掌交替挥出，探出的虎爪同样劈出了七道金色光刃，而位置也正好迎上了魔魂大白鲨之王的七道攻击，密集的碰撞声在空中爆响。戴沐白前冲的身体戛然而止，身上释放的金光也瞬间暗淡了一下，但也只是暗淡了一瞬间，就重新爆发出了更加夺目的光彩，竟是硬顶住了魔魂大白鲨之王的攻击。以戴沐白自身的魂力，哪怕是在使用了武魂真身的状态下，也与魔魂大白鲨之王有着不小的差距。但不要忘了，他身上还有着宁荣荣的辅助，这里是陆地，宁荣荣高达 80% 的辅助效果毫不削弱的都增强在了他的身上，相当于令戴沐白拥有了 180% 的攻击力、防御力还有魂力。虽然还比不上封号斗罗，但加上戴沐白自身的四大增幅技能，在这种硬碰硬的攻防中，就算是普通封号斗罗的攻击也能勉强抗衡了。攻击被戴沐白挡住，魔魂大白鲨之王前进的势头不禁一滞，灰蓝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讶， 不过他的攻击并没有停止，身体如同旋风一般摆动起来，又是一腿踢出。但这一次他发出的并不是能量攻击，而是实打实的一腿抽向戴沐白的身体。戴沐白巨大的身体腾空而起，一对虎掌交叉架在身前，依旧是硬挡。这是强攻系魂师最直接的阻敌方式。轰然巨响中，戴沐白的身体已经在半空中翻转着跌飞到一旁。而就在这个时候，魔魂大白鲨之王的身体却在空中停顿下来，双手一上一下在身前拍出，一圈漩涡般的灰蓝色光芒骤然爆发。他的停止当然不是要放过唐三，而是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就在他正面，一只翼展只有一米，由能量形成却宛如实体一般的金红色凤凰迎面撞了过来。马红俊的第六魂技凤凰穿云击就在戴沐白被轰飞的同时正好释放而至。这一击可以说凝聚了胖子的全部力量，而且还经过了九宝琉璃塔除了防御增幅以外的其他五个增幅。面对魔魂大白鲨之王带来的巨大压力，胖子这一击可以说是超水准发挥。那透身而出凝固如实体一般的金红色凤凰中蕴含的恐怖威力，连魔魂大白鲨之王这样的强者都不得不谨慎对待。灰蓝与火红两种颜色骤然在空中碰撞，灰蓝色的漩涡就像是绞肉机一般切割着金红色凤凰，两色光芒在空中爆发出恐怖的能量波动，刺耳的爆鸣声与浓浓的雾气不断升腾而起。水火相克，拥有凤凰火焰的胖子无疑对魔魂大白鲨之王这样的海魂兽拥有最大的杀伤力。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